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2018年的9月27号11点33分20秒钟，还有几个月，2018年就要过去了哈。 嗯， 听到这种很暖暖的歌，会觉得要珍惜我们的生活，生命就这么长，我们要不断拓展自己生命的宽度，对不对？ 没错，让这个生命变得更加的精彩。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我们呢，在嘉宾的大的网络当中啊。网络到一对真的是非常合拍的， 嗯， 在一起和谐无法形容的夫妇。 是的，这个他们一起携手走过了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 哎呀，写个 A4 纸的话，应该写很长。 几大洲、几大洋，基本上都已经去遍了，南北极也都去到了。 今天我们要说，很多人呢听到这个去这个目的地啊，都会考量一番。 是， 不管是旅行的长度，然后那个颠簸程度，还有物质基础，都会考虑一下，对不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海莹和可依再次做客直播间，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大家好。 哎，是的， 每次见到海英 非常的雀跃啊， 特别正式海英。 对， 因为海英的工作呢，除了摄影师，还是 AIR 空气的创始人，对不对？ 对，做空气净化， 对吧？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何毅到底现在的职业就是自媒体还是？ 就是专业的自媒体了。 对。 专业自媒体， 好的， 二位真的是在互相的旅途当中呢，互相的帮助。 嗯， 这次去到了一个超级远的地方，南极， 真是超级远的地方。 真的，就是咱们这么平心而论哈，给道道一个这样的机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说要去南极感受一下。 我真得掂量掂量，我可能去不了。 他肯定是， 对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远了？ 对对对，可能会有想。 是地球上离我们最远的 地方， 真的是 非常疏离。 是的， 感觉无法企及，你知道吗？ 就似乎只应该出现在就电视里的动物世界等等这样的事情，是吧？ 你要说让我去趟冰岛，我都觉得啊，可能已经够远的了。 还行，对，还行啊。南极确实要考虑考虑哈。 是的， 当然有爱人的陪伴，肯定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在里面，而且是春节过去的，对不对？ 没错。 待了大概多长时间在南极？二位？ 嗯，在南极一共整个旅程超过了两个星期， 两周 哦。 然后从我们上船到下船，就是去南极的船，大概是一周时间。 一周的时间， 稍微长一点，9到10天。 对 啊，9到10天的时间啊。我觉得这个让二位呢先梳理一下思绪，其实都在心里，好早就打好小九九了。 对，就是哎呀，这个情绪涌动 了 太多。 对， 然后好好梳理一下，待会儿着重先说哪个，后说哪个。 是的，是的，而且可毅还写了非常棒的一些。手机 没错， 非常好哈。如果大家对南极感兴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在网络那边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夫妇二人甜蜜情侣的朋友们，一会儿听听他们二人精彩的分享。 好， 接下来呢，资讯播报马上送给您。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咱们来关注北京的一条信息哈，因为10月1假期的原因呢，要告诉各位，北京6个景区降价或者免费对公众开放。 天哪，这是一个好消息。 是 十一长假将至，记者呢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北京鸟巢、京东石林峡、莲花池公园等6景区实行了降价或免费开放。其中呢，鸟巢门票降了10块钱，是40，怀柔3景区取消了原定于8月的涨价安排，6+3共9个景区预计每年共计为游客减少门票支出5865万元。 哦，哇，你看这个是相当大的数字。对 对 对，就是综合起来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哈。那目前呢，由媒体针对十一黄金周前景区门票降价情况进行了调查，其中北京景区怀柔的红楼寺哈，还有这个青龙峡被点名了。点名了，媒体称这两处景点，那个名将实为将 啊，不行啊， 这样不行的哈。作为一个景区，而且是4A5A的景区，你要 是的， 你要考量一下。 这个咱们也要以身作则啊。 是的，是的。 那对此呢，北京市发改委回应称，经过了解，2017年11月30日，怀柔区发改委召开了这个价格的听证会，经区政府批准，今年2月份就已经对外发文，决定从8月10日开始，分别调高价格到70元。 是的， 这红楼。红楼寺和青龙峡哈，等等，那并在怀柔的信息网对外公示。反正呢，这个现在发现仍然是沿用了以前的票价，并没有降，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对。 本市景区呢票价在全国整体水平其实还算于中低水平，不是很高的哈。 是的。 以政府定价的5A级景为例啊，单独售票的景点门票平均价格是39元，远低于此轮降价前全国平均水平86块钱。2006年以来，本市先后推动紫竹院、团结湖、人定湖、青年湖、柳盟公园等实施免费的政策。那目前全市北京呢600多家注册公园当中，免费公园已占比达到85%以上， 还是非常棒的啊！ 谢谢谢谢 啊！惠民的政策。 是的，第二条信息呢，我的天哪，那个大型的猫科动物， 大型猫科动物啊， 这个现身吉林， 村民面对面， 这个村民还挺害怕、挺紧张的啊。 这样大家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该怎么办？ 记者从吉林呢珲春东北虎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珲春市哈达门乡的东方红村一村民26号现场目击了东北豹。 作案的现场， 打引号了、啊、 与东北报面对面并拍摄了数段珍贵的视频。 东北报也是露出了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东北报啊、哦、 对呀、 啊、 这个东北报干什么了呢是这样的 啊， 这个村民呢当天给保护区的管理局 打电话了， 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了，说自己我在我们家葡萄园来了位稀客， 在葡萄园里见到的，哇 暗中观察， 葡萄也吓一跳， 对，葡萄也吓一跳，东北报我暗中观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以往都是蜜蜂和蝴蝶， 对，这下来了个大笔 啊！今天说，哎呀，当天中午12点左右，他和朋友正在屋里吃饭喝酒呢，忽然间听到院子里的狂狗狂吠， 狗狗， 对，这个狗狗一阵的乱叫啊，赶紧下地查看，原来一只豹造访了他的葡萄园， 怎么 园中养了100多只鸡，被豹子咬死，咬伤了近30只， 还是凶猛的野兽。 对，黄狗和豹子经过一番的搏斗，最后可能没有打赢，然后呢，颈部被咬伤。 大黄很厉害， 大黄很厉害了已经。 对，二位嘉宾也笑了哈。 真的，大黄说：“我能够面对这样的野生动物，我能到这个程度已经是。” 是的， 可以了，好吗？ 而且，北京师范大学与吉林省联合监测数据显示，野生东北虎东北豹已经由1998年的4只、6只和3只、5只分别增加到了2015年的27只到42只，就是那个 对 生态变好了，它们繁衍的变得有更加的好的系统和环境。 对对对，因为现在是大力开展青山清套、普法宣传、教育、科研监测等等工作，就是让大家的保护意识逐渐成熟。 是，当然那个成熟之后呢，也要限制他们的活动区域啊。 对对对， 要闯进民区，对不对？ 是啊，100多只鸡，我以为全被咬死吓死了 啊， 还好留了70只。 对啊，挺惨的，其实哈。 对， 但是也没有人质伤亡是挺好的事情哈， 是的， 希望大黄早日康复， 对 不 对？ 对 对对， 这个下一条来自于这个国外的信息哈，外交部呢是非常及时的一个系统了哈，部门说再次提醒大家，近期暂勿前往土耳其东南部地区，为什么？ 哦，这是一个提醒啊， 是， 这是外交部中国领事服务网援引的一个土耳其使馆消息。自2018年1月22日起，外交部和中国驻土耳其使馆根据土安全局势状况，已经连续4次发布了暂勿前往土东南部地区的安全提醒。最近一次提醒有效期至2018年9月22日。那根据当前的安全形势呢，现发布新一期的安全提醒，有效期又延至了2018年11月22日了。 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土耳其东南部安全形势非常的严峻。 是的，是的。 外交部和中国驻土耳其使馆的提醒中国公民近期不要去东南部地区，请在土耳其中国公民和机构务必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土耳其领事馆。 是的，好的。那么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是的。 但是呢，也是友情提示，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如果要是一定前往的话，那么因协助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是的，大家还是听话吧哈。 对。 11月22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啊。第五条信息呢，白俄罗斯采取的多种的措施，为了干嘛呢？当 然是吸引中国游客啦。 这个白俄罗斯体育和旅游副部长博尔特诺伊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白俄罗斯将采取多种措施吸引中国游客赴我们这个旅游啊，希望访白俄罗斯中国游客人数年均增长15%以上。 哇哦，这个数字还是蛮大的呢， 挺有雄心呀。 挺有雄心，还有壮志啊。现在呢，他说，哎呀，今年以来呢，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中国游客已经超过1.7万人次了，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6%。他呼吁各部门啊，这个继续做好， 还在加大力度 旅游的推广，加大力度投资啊，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 4.6%，15%还差10%左右哈。 是的， 今年是中国白俄罗斯旅游年哈。作为旅游年的重要内容呢，中白两国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8月1号生效。协定生效之后，赴白俄罗斯中国游客数量一定是呈现上升的状态的啊。 是的， 放宽了嘛啊。 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每次停留时间不超过30天，一年内免签入境时间累计不超过90天。 是的，全世界都对中国敞开大门哈。刚跟我们的海英聊天的时候，海英说在2005年的时候只有多少人到达南极。 对。 现在已经超过了第二大科研国澳大利亚，我们是第二名了啊哈。 是的。 厉害了，到底他们这个甜蜜的夫妇。亲密爱人，这2周在南极经历的什么？马上有请他们二位隆重登场。 好的，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什 大来宾。 Sometimes come. This has to stop. But I know that I'm tripping on you so bad.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作为甜蜜爱人的身份呢，出行呢一定有很多的角色的这个预设，心灵上啊、身体上啊，都会有很多的补充哈。这是他们非常好的一个 ID。今天又邀请到了海莹和我们的可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对，哦、好正式。大家好， 对，大家好。 对，我们今天呢要跟着二位呢去遥远、遥远、遥远的南极。 哇，好多人可能至今都没有把这个目的地列为自己的旅行清单， 包括你和我。 对，我 真的 是包括。 真的是，我觉得好远啊！说到远呢，大家说有多远啊？我们又没有去过，只是 有多远你就走多远。 对，有请老狼。那个到底有多远？二位谁先说？这个距离到底有多远？耗时多长？ 我觉得呢，南极呢，真的是对中国人来讲啊，去起来，我们认为比较困难的一个。 比较困难。 对。 为什么呢？因为呢，去南极的出发呢，我们都是从南美，一般是从阿根廷或者是智利。 是。 对。 而离阿根廷或者智利最远的国家。就是中国， 对呀、啊， 对， 哎呀， 反正到南美洲已经很长了， 对，所以如果从咱们中国沿着地球的地心往下打一个洞，那边我们会从阿根廷冒出来， 是， 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 对 哦， 哎，那土拨鼠啊， 地球上最远的地方， 对， 离我们， 对， 是的， 所以从中国去南极呢，我们一般有这样几段行程， 好， 首先呢，我们要飞到南美， 嗯， 啊，飞到智利或者阿根廷， 嗯，这个就耗费了多长时间？您告诉我们， 因为现在我们到南美 转了、 啊、 转 基本没有直飞啊，所以往往要从欧洲或者美国转机，转一次或者转两次， 啊、 所以只飞到南美呢，一般就要花一天到两天的这样的时间。 对，飞行时间都超过了大概有30个小时。 我的天哪！就这个飞行时间，一般人就已经耗费了80%的电量。 飞行时间哦， 对，纯粹在飞机上的时间。 对， 是的。 那么到了当地之后呢，一般呢会安排你呢 先休息吧， 先休息一下， 你得 休 息 一 下， 本地逛逛公园 啊， 吃吃自助餐，看看歌舞。这个呢是为了后边让你在船上。这个活动积累一个 吐的少点 一个体， 对对对， 应该说是让你在船上吐的时候呢，能有的吐， 是就是让你在船上还能有力气，你知道吗？ 对， 嗯， 去南极呢，真正我们到达南极区域呢， 啊， 就是坐船或者坐飞机， 是， 但是坦率来讲呢，坐飞机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这样一个状态，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对，我觉得是 昂贵， 我觉得是钱包不能承受之重， 是的，是的， 钱包有， 而且因为它的份额特别少，所以得提前好久就把这个定下来， 是是是， 这样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如果去南极呢，我们会从南美坐船， 嗯 啊， 乘风破浪。 对，你会在游轮上度过10天到长一点的话10天到15天的这样一个 游轮上。 是的， 我们这次在游轮上应该是10天时间， 嗯、 啊，也在这个游轮上。 嗯嗯。 那么中间呢，我们首先要穿过一个让很多人闻风丧胆的。海峡， 海峡 啊，摩洛哥海峡叫德雷克海峡啊、 哦 到了这个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是因为风浪特别大吗？ 风浪，娘娘说风浪太大了， 真的是太大了。 对， 哎，给大家出个题， 嗯， 这个风浪大概多少米哈？ 嗯， 三个答案啊，1.5米、8米、15米，你会选择？ 一点五米怎么可能、啊？ 你会选择哪个？ 那肯定是最高的，我以为是30米呢。 15米的风浪。 嗯、 不夸张， 刚才道道说的没错、 哦、 当他最夸张的时候暴怒的时候30米是有可能的 啊、是吗？ 我们去的时候是他非常温柔的时候， 那还15米、 就是、15米，所以我们获得了一个证书，就是你过德雷克海峡的时候、 哦、 风速多少然后风浪多少， 哦，会有这样一个监测， 对， 30米是10层楼高度， 对，10层楼的高度， 对、嗯、我的天哪，难以想象这个地方 就这样， 为什么这个海峡就这么大的风浪呢？ 准子， 哎呀，我的天哪，怎么了，托托？ 可以啊，海莹啊、 嗯， 我觉得这个风浪相关部门也管不了了、嗯、啊， 是管不了， 管 谁也管不了。 我内心现在就特别佩服那个船长 啊， 他是掌舵人呀、 啊，啊，对啊， 大海航行靠舵手，哇，我生长靠太阳。 你知道人家经过多长时间的研究才能够乘风破浪？ 我就想问这个船长的年纪。 哦， 这小孩很年轻 哦，年轻人啊， 我觉得他也就40岁出头的感觉， 差不多。 而且 哦，厉害厉害， 非常有一种，但虽然他很年轻呢， 是国外的船长还是国内的？ 这个船呢是挪威的船， 挪威的船， 因为全世界所有能去南极的船呢，首先都要在国际南极旅行组织去注册， 对， 只有 IATO 只有几十艘船才有这个资格。这几十艘船呢，大部分都属于像挪威这样的极地国家、 峡湾地区。 呀，人家早就身经百战， 真是身经百战了。所以我们这次坐的这个船 呢，吐的都麻木了。 他呢每年只跑南极和北极这两个地方。 OK OK。 在北极的夏天他就去北极，在南极的夏天他就去南极。 是。 他们是开船一路从北极开到南 极吗？ 是的。 他们有这个环游地球的航线，从北极到南极。 对， 真厉害。 一路吐，我跟你早就已经习惯了。 所以如果你有3个月的时间的话，你可以参加他们一个88天从北极到南极的一个行程。 哦，我知道那个。 有 的有的。 说到这个身体的反应啊，很多朋友也是没有自己的预设，说有什么高原反应啊、晕车晕船呢？但是很奇怪。二位正好互补，不一样。 对， 海萤呢，它是吐的不行的。 可以是一点事儿没有， 可以是麻木的一点不吐。 对， 这个怎么回事啊？ 两个极端。 还可以，你什么反应？我就是不吐的人很少在那个 船。我从小就不晕船，然后不晕车，就是无论 什么交通工具都不晕。 非常热爱做机动游戏，就是 过山车啊那些东西， 过山车 一点没事儿， 船完全就。感不出难受，我会觉得有点刺激，很爽，玩很多次，所以我在暴怒的德雷克海峡的这个时候， 还好， 我就看着狂吐的海萤，我就说我 你也不太理解， 就抱歉，我理解不了你的吐， 你也不能帮助他呀， 对 不对？ 我在平常的生活中呢，是一个就糙爷们儿，特别皮实，他总说你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 啊，也不感冒，也不着凉，是不是这样的？ 过敏什么这些事儿都没有， 非常好。 终于在南极的船上，他见到， 所以老天爷是公平的， 全还给你， 对， 全给你，都在这儿。 听说是海萤在整个这个到达南极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吐的，一直是没怎么起床那种的， 就是晕的都已经没有力气了。 穿过这个德雷克海峡的。大概需要将近2天的时间 哦，两天 时间。这两天的时间呢，我有95%的时间呢是在床上的， 哎呀， 其他的时间呢是根本起不来床的。在床上的时候呢，也是吃了晕船药，昏睡，睡一会儿醒。 你只能通过晕船药让你睡，才能不吐，对不对？ 才能不吐。 哎呦， 曾经呢，我挣扎起来吃了一顿早餐，出了餐厅10米就全吐出来了。 哎呦我的天哪！ 这个船上呢，准备了非常多的 这个人设不能， 他有问题。 我跟你说，人设不能崩塌，你就不能吃早餐。 对， 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可一是整天看着海萤，也没办法，对不对？哎，船上有没有一些医护人员对这种病人？ 而且船上的那个晕船药，据他说是特别 猛 的， 哦，猛的， 吃了以后就放倒。 所以去的时候 也是十步， 对， 是晕船药还是安眠药？ 也是十步，基本就是让你睡觉。 对，去的时候呢，我是用的自己从国内带的晕船药， 不好使， 不够好使。回来的时候呢，长记性了。回来的时候从船上买的晕船药， 哦，船 上 可以购买 晕船药呢，船上可以买晕船药，他们有。准备那个晕船药呢，还真是比较好使。 哎，不错。 吃了之后呢，就是你虽然还觉得晕，但是你不会吐。 那好，那好，那不错， 不错，那不错。 这样的状态比较好。所以回来这两天时间呢，我还基本上能够走一走，站一站。 听说还站在甲板上拍摄了很多的照片， 对， 很好的嘛。 今天有一次，对，有一次我们在南极赶上一次非常难得的日偏食。 哦， 我一个人呢在 南极看得到的 厉害厉害的。 对，我一个人呢在9层的甲板上啊，面对着15米高的风浪， 哇， 抱着一个相机在甲板上在不断的晃，当时心里就想，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扔到这儿来的？ 对，当时你还晕吗？ 当时晕。 也晕， 这时候可以是睡了吗？ 起床，可以， 我应该是在吃小龙虾。 对，可以，你完全 小龙虾。这个船上竟然有小龙虾？ 对，因为中国包了那个船， 哦，中国包船， 吃饭啊这些方面就照顾到对中国游客的胃。 哦， 哇， 我怎么没见过小龙虾呢？ 因为那时候 你没醒 呀？ 对呀， 我当时去餐厅的时候。我给我妈妈拍了一段小视频，因为我妈妈问我感觉怎么样，然后我妈就说：“女儿啊，餐厅怎么就没有别的人呢？” 啊，对呀， 我就跟她说：“妈妈，只有我，别的人都在吐。”所以那时候穿越德雷克海峡的时候，小龙虾是没有人抢的。 哇，真的穿越个德雷克海峡，大家都感觉这是保命要紧，然后只有可以那个海一个人。 是的，是的， 对。 哎，可以就在这个船上，就中国人包船的话，因为很长时间在船上居住生活，那他们有其他的项目吗？就是除了吐，你说还有没有什么讲解知识分享啊？ 课座啊什么的，有非常多的知识分享，就从历史、地理、生物，包括你刚才问为什么德雷克海峡那么大的浪啊，它就会有专门的地理讲座讲西风带是怎么样的。 每次那个授课老师是说喊报名的时候，报数，报数，一、 哎，怎么就一个？ 下一个题。 行了，就算有一个听讲的学生，我也要把它讲完。 全情全意的演出，对不对？演出出来啊！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 其实我们会说呀，很多人的体质体格不一样哈，反应不一样，但是没办法，你要到达南极这片美丽的净土，只有通过的这个海峡。如果不坐飞机的话哈，大家一定要坚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和身体的准备哈。 对， 这没办法的事情，怎么也没法避免，对吧？ 是的。 当那个真的是晕过了、吐过了、吃过了、睡过了之后，到达南极的那一瞬间，我觉得二位见识过很多漂亮的世界，纯真的呀、美好的，都有很多自己的心理预设哈。海莹，你见到南极的第一面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对，我跟你说，人类可以搀扶着出了船舱，然后哎，我的感觉活过来了。 什么感觉？ 哎，第一感觉真是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因为当呢，这个船呢驶出海峡，驶到了南极的，就是 终于平静， 比较靠北的南设得兰群岛啊，这个海域很平静，船呢很快就稳当下来了， 是稳的。 对，这个时候晕船这种感觉，一两个小时就逐渐消失了。我们呢到船的九层甲板，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这样一个甲板，其实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观景台。 是， 你在这个甲板上可以自由的观赏，可以拍摄，很舒服。南极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没有太看到什么动物 啊，只是白茫茫、蓝茫茫一片。 对， 是是 南极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纯净 啊， 非常纯净。白色，像白色、蓝色，那么它的很多景观真的是让你如果没去过，你是完全无法想象。 是的，是无法形容 的，真 的 是无法想象。我就在想，都是一片白色，因为二位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像冰川啊、海峡呀、峡湾啊，包括雪山，应该都是见过的。那你说，同样都是白色，那南极大陆这一片到底有什么不同？ 可疑的感觉是什么？可疑的感觉。 我去以前呢，其实我觉得南极特别严肃， 严肃 板着脸的这种感觉。 是， 但是我去了以后，我发现它特别的活泼。 哦， 因为天气变化的也比较大，然后光线照在那个冰山上有不同的颜色，而且可以看到很多动物，除了我们一直觉得企鹅、海豹以外，还有一些鸟啊， 鸟类， 还有鲸啊，然后它们就突然的出现在船旁边。 那个鸟叫贼鸥， 对，叫贼鸥， 太吓人了。 嗯， 那个可以啪。 对啊，撞到一只企鹅， 对，挺厉害的贼鸥啊， 而且就偷企鹅的蛋， 是的，是的， 还有吃小企鹅， 是的，是的， 好讨厌， 挺凶猛的一种动物， 所以就觉得 食物链嘛， 南极特别的活泼，很多的动物，然后。有很多不同的风景可以给我们看。 是的，是的， 是的，这就是南极大陆。 对，经过了这个真是超级的折腾之后呢，下半段我们要听听二位情侣眼中的南极，他们看到的动物，到底让我们的情感有什么内心深处的变化？那肯定会有的哈。终于来到一个不浮躁、不虚伪的世界了，对不对？ 太纯净了， 太纯真了，太纯真了。那片蓝，那片白，其实有很多的歌手，《麦田守望者》的那个主唱叫肖维，他出了一张专辑。叫那个什么什么，您知道是吗？ 肖老师跟我们一块儿去的肯尼亚， 你看 哦，是吗？ 对， 他是特别喜欢旅行的人， 而且我们听了他的南极的那个曲子， 是不是 啊？ 他觉得还有一些自己的感觉哈。 对， 下面还有很多他们二位精彩的分享，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13，我们的口号是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精彩内容马上播送，大家一定不要走开。 好， 周彤你怎么了？哎呀，我准备好手稿，也许有生之年送你们过去一趟。 好。 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 记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记是深藏。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90%， 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30%， 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听到这个歌的感觉是什么？这个 听到这首歌就是，真的是用乘风破浪来形容。 对，就是到达之前和离开之后那种感觉哈。 是的， 是，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感受 啊， 他们回去还得经过德里克海峡。 对啊，又得经过一遍，我就感觉那是魔鬼的咽喉。 就看海英说。 啊！海洋突然觉得窒息，我被命运扼住了咽喉。 哎，回去的反应比来的时候好一点吗？想问一下。 回去的时候呢，有一个重要的变化， 就 是我吃了船方提供的晕船药。 啊， 船上呢为了对付我这种人，专门准备了晕船药。 哦， 这个药呢， 特殊研制的。 这个药呢确实比呢在我们 胸 一般吃的这种晕船药 猛， 效果要好。 哦， 是的。 全程睡是吗？ 吃了之后浑身好像我没吐，是吧？ 回程没有吐， 对，只是昏睡而已， 可以 昏睡， 至少没有那么大的感受嘛，挺好的，挺好的。 对， 我们今天呢要感受海英和可以在南极的感觉哈。 对， 刚刚说已经见到了世界之后呢，他们心里有非常非常激动的表达哈， 嗯哼， 也会看到的可以写的非常生动的，而且非常女性细腻的。 一部分 路书，对不对？心得体会。我先想问一句哈，就是您跟南极原住民的邂逅是什么一回情况？是怎么什么一个情绪？可以跟我们先说说这块儿呗。原住民，哇，他们真的 想到提到南极，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企鹅， 对，企鹅动物。 对，南极是没有北极熊的，北极熊为什么不吃企鹅宝宝？ 是， 对， 在北极待着 的。对，他说，哎，为什么南极看不到北极熊？ 对， 发现啊！ 你自己，北极熊，北极熊，怎么会出现在南极呢？ 是， 是不是还有很多磷虾？他们最低端的食物链就是虾嘛，对不 对？ 对，是吧？ 嗯，磷虾就是 味道还挺冲哈、啊。 瞎说，我招谁了？ 企鹅吃，鲸也吃。 是的，是的，是的，对 对。 原住民是怎么会去接触到？ 南极会有原住民吗？ 啊、有人吗？ 所谓的原住民就是动物了，哎、因为南极是。南极是第一个，就是让我觉得人类是客人， 哦、 对，人类是客人去拜访他们，他们是主人，我们敲敲门，哎、嗯，能让我们进来吗？啊、嗯，我们终于可以看得到了。 是的，是的，原来这样的感觉哈。 对对对。 说到动物呢，很多人到南极呢看动物是其实最重要的一项之一，对不对？ 对啊。 企鹅的大小、种类，你们看它们的距离，还有海豹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形，跟我们形容一下呗，啊。 其实呢，因为环保要求，所以我们不能离企鹅太 近、 对，因为我们不希望能打扰， 大概多远？ 打扰它们， 大概多远？ 规定是不能超过，不能近于五米。 哦， 对， 五米。 但是有时候企鹅它会 自己走过来啊， 对， 自 己来找你， 好玩啊。 是啊， 这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往后退，也不需要去赶它， 动 我们就不动。这时候它就慢慢的就自己走过去了。 哦、 嗯，所以最近的时候，企鹅离人就只有一米，甚至有更近的，就它走过来，它觉得很好奇，哎、嗯，这是什么东东？ 那现在我可以不用闪光灯，用照相机拍摄它吗？可以吗？ 对，就直接就用照相机拍摄。 可以的哈、嗯。 那企鹅会不会就有那种特别好奇的企鹅宝宝过来啄一啄你？然后 会有 接触、啊， 会有接触， 哦、 会有接触，特别好奇的。 哎， 拍 的 视频也挺好的哈。 对呀、啊， 对 呀、 啊， 对， 嗯， 因为企鹅呢，他们从南极的这个陆地上到海里边、嗯，它是有它特定的道路的。 哦， 叫企鹅公路，它会沿着这个 好几站， 它会沿着这个公路走，所有的企鹅都沿着这个路走。 对， 然后、这个、 所以人不能占它的道是吗？ 对，所以人呢，第一呢，你说特别对，第一呢，人不能占它的道， 是是是。 第二呢，如果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穿的雪鞋，在地上踩出了坑。我们要把这个坑填掉， 哎呦， 不然他们容易掉进去。 哦，是这样的。 对，企鹅如果掉进去呢，你像企鹅那个身姿啊， 对对对对， 它基本上就出不来了， 基本上是出不来了， 基本上出不来了啊，所以 这么深， 对，所以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哦、 如果陷进去的企鹅呢，很可能命就丢掉了。 对， 哦， 哎呀，好可怜。 在我们下一条船上，其实有一个比较残忍的场景，就是他们发现了一个雪洞里面，就是可能是人踩过或者怎么样， 没填。 企鹅掉进去，然后它的头被贼鸥吃掉了，然后它的尸体就冰冻的处在那个雪里面。 大自然就是这样的，哦、对对对对， 真的这就是大自然。 所以每当踩过一个雪坑，我们就会把它给填回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示， 对， 对， 就是人类啊，就是不要再给他们增添那种无妄之灾了。 没错 、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企鹅呢非常原生态的这种行为，比如说他们下海去捕食，他们之间的这个互相的喂食，成年企鹅会喂小企鹅， 我们还看到了孵蛋， 啊， 企鹅在孵蛋， 那是爸爸，爸爸孵蛋， 爸爸妈妈轮流孵蛋， 哦，是吗？ 轮流孵蛋， 我 的 天，哇，你看过一个企鹅的宣传片、纪录片， 对， 那个帝企鹅， 对， 哇，那个爸爸真的是一个人站在风中，虽然很大很胖，真的是被风吹的， 对，还得孵蛋， 对对， 其实想南极那么冷，他得要多久才能孵一个蛋？ 是的， 是的，很珍贵的小企鹅，而且有的妈妈还找不到自己的孩子， 对， 大家都长一样嘛，有的小企鹅好可怜啊， 是的，所以小企鹅呢会面临很多威胁，比如说贼鸥，比如说自然环境。这次有一个镜头让我们俩印象都特别深刻，就企鹅呢，平时你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呆萌是吧？呆萌的这样一个状态，有一只贼鸥呢就在附近呢探头探脑的，可能想 贵的小企鹅，而且有的妈妈还找不到自己的孩子，大家都长一样嘛，有的小企鹅好可怜啊， 是的，所以小企鹅呢会面临很多威胁，比如说贼鸥，比如说自然环境。这次有一个镜头让我们俩印象都特别深刻，就企鹅呢，平时你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呆萌是吧？呆萌的这样一个状态，有一只贼鸥呢就在附近呢探头探脑的，可能想 轻巡， 对， 暗中观察， 对 啊。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只成年的企鹅突然的从远处飞奔过来，然后冲那个张开自己的这个身体冲那个贼鸥大吼， 把那个贼鸥赶跑， 对，那个贼鸥被吓得就飞跑了， 哇， 对，然后在他身后就有两只企鹅的雏鸟，就是小企鹅，因为都是毛茸茸的，不是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即使是一个那么温柔的企鹅爸爸，他也会保家卫国，就保护自己的小孩， 拼尽全力， 拼尽全力把那个贼鸥赶跑。 我们俩都拍到了这个场景，就照片和视频都拍到了， 好珍贵啊！ 啊，也是我们认为这次拍到的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场景。 对， 哇，他们如果 好珍贵啊！ 如果是摄影师的话，真的是这趟行程，兔子都已经值得，真的。 所以虽然兔子时候特别难受啊，现在半年过去了，因为我再去南极还去不去？ 还去吗？ 我一定会说还要去， 还去的。 这个场景太令人震撼了， 好感动，好感动，那个 大自然的神奇 是非常感动哈，触动之余呢，来幽默一下，那个企鹅爸爸对那个贼鸥应该说了一句非常非常凶猛的话。 是 我们四个人， 你走开， 应该这道是直接反应，你走开。 对， 海莹，你会觉得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动物之间的， 滚。 哦，滚 滚 ，get out of here！ 对，可疑呢？ 你神经病啊！ 说什么？ 你神经病啊！ 神经病啊！ 你是为什么要来驱邪？ 周总，你平平的告诉我，你这是什么？不是幽默吗？ 啊！ 你是哪个单位的？ 是不是？我就觉得吧， 嗯， 动物之间的语言是非常神奇而且直接 的， 嗯，对对对，其实当然除了看到那个可爱的企鹅憨态可掬， 嗯， 还有它食物链的上层的人员海豹， 嗯， 海豹只能在水里，它也可以到岸上到那儿爬一爬，对不对？是是， 懒洋洋的趴在那儿。 我想问一下，南极的海豹肥吗？ 挺肥的吧？ 对，还是很 瘦的。 哦，挺肥的吧？ 挺肥的。 不肥它也活不下去。 哎，倒是说，倒是说， 是吧？ 对， 是它有脂肪， 需要脂肪。 没错。 所以南极好像见不着什么瘦子，是吧？ 啊，没有。 企鹅、海豹、 贼鸥都胖。 嗯，对，所有的瘦子都已经冻死了。咱们四个如果到南极，一定是我活下来。海豹有时候我们在远处的浮冰上你会见到， 哦， 它呢平常的时候呢就在浮冰上趴着或者是躺着， 对， 有的时候稍微蠕动一下， 很懒， 对对对，有时候远处飘过一块冰，你看，哎，上面有一只或者几只海豹， 黑色的海豹， 不同颜色都有， 哦， 对，灰的，然后 灰 棕的都有， 灰棕， 或者它的成年和幼体， 啊，也不 太， 见到过小海豹吗？ 有差异化。 没有见到过特别小的，但是有见过这种青年海豹， 哦，啊，青年海豹， 对，它和成年的体型， 哦， 体型是不一样的， 哦，不一样， 对，嗯，其实呢海豹并不是都吃企鹅， 嗯， 啊，并不是所有的海豹都吃企鹅， 哦， 有很多海豹呢它是也吃磷虾， 是的， 或者其他的这种东西， 哦， 最主要吃企鹅的呢是一种非常凶猛的海豹， 哦， 叫暴星海豹， 哦，暴星 叫暴海豹，叫 暴 海豹， 对，脾气比较暴躁的， 对，啊，暴海豹，暴海豹是非常凶猛的。 哦， 我们在其中的一次巡游呢，就是坐着冲锋舟去下面转。 哦，这个很有意义的。 对，这是很有意义的。 对对对 对， 对， 这是我们 项目之一， 项目之一，深入接触南极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万一这时候过来一个海豹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是非常希望见到海豹的。 哦，是吗？ 对，其中一个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了企鹅呢，在水里面非常慌乱的跳来跳去。 哦，有反应， 因为企鹅正常呢，它会成群结队的， 嗯， 慢慢悠悠的游跳一跳。我们发现企鹅一会儿从这儿窜出来，一会儿从那儿窜出来，一会儿从那儿窜出来。哎，我们说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追它？ 对，当然拍得很爽啊，拍得是很爽的。 嗯， 后来我们就发现呢，在远处的浮冰旁边呢，露出来一个小脑袋。 哎呦！ 啊 啊，好酷啊！ 对，这个小脑袋呢，就是一个暴海豹。 暴海豹， 暴海豹在猎食企鹅。 哦，我的天 哪！它呢，猎食这个过程呢，也会先追。 对， 不断的追逐企鹅，最后可能从中挑一个看着顺眼的，然后拿来。 其实啊，动物之间有这样一个体力消耗动能学，就是比如说它给它追累了，最热的那只， 对， 攻击它， 没错， 对， 所以叫弱肉强食嘛。 对啊，所以说要健身嘛。 健身， 是不是？ 这个过程中我们拍的就特别爽，所有人就咔咔咔咔， 对对对， 不断的在拍，非常鲜活生动的。 对， 同时呢，观察这一幕还不只有我们。 嗯， 旁边这个冰山上的应该叫浮冰上啊， 嗯， 还蹲着一只小的， 小的， 这个让可以来说， 蹲着一只小的南极海狗。 海狗， 啊， 嗯， 海狗乱入了， 海狗乱入了， 啊，海豹海狗嘛，哦， 海狗这看， 它长得很像吗？ 长得很像， 比豹小一点。 没错，小一点。 啊， 然后呢，海狗，海狗其实是一种小的海狮。 啊， 然后呢，海狮它可以把身体顶起来。 对。 然后就是你在动物园看到顶球的，其实 都是 海狮。 海狮。 嗯，然后海豹呢，它那个前肢没有那么有力，所以它只能在 趴着 固有， 对，蠕动 蠕动， 对， 蠕动。 然后海狗自己不吃，但是它能看到一个 live show， 就是一只暴海豹在猎捕企鹅。 哦， 就海狗的位置跟我们是一样的。 嗯， 我们都不吃企鹅。 对 啊， 但是都看着很嗨。 是的，是的， 海狗在那看着， 哎，免费看戏。 对， 哇，还有海狗这个生物，对， 嗯， 其实，在南京是有鲸的，鲸鱼，你们有没有机缘去看到？ 南极观鲸 特别多， 你真的呀看到了？ 真的是，而且就离我们的游轮非常近。非常非常近。 那鲸鱼会吃海豹吗？我在想。 那肯定是啊。 对。 磷虾、海豹、海狗全吃。 鲸的， 天哪！ 对，鲸的食性也不一样。 对 啊，比如有须鲸，有齿鲸，是吧？须鲸呢，可能主要是吃像磷虾这种小的生物。 这不是惹谁了？ 一看才知道。 然后，如果像比较凶猛的，比如说虎鲸， 虎鲸，虎鲸是非常聪明的鲸类。 对，虎鲸还能吃鲸。 哦，哎呦，我的天 哪！群起攻击， 或者是鲨鱼， 对， 或者是鲨鱼。那么，其实，在南极的这种我们的这种行动呢，有一点像上次我们节目里分享的肯尼亚。 哦，肯尼亚 啊，肯尼亚，我们是坐着车。 哦， 啊，南极呢，我们 坐着船， 坐着冲啊冲锋舟。 对。 那么，不同的冲锋舟之间呢，它也在用电台在互相联络。 哦。 这个舟看这个船，看到说 赶紧过来，赶紧过来， 他会呼叫我们，然后我们会过去跟他一块儿去看这个鲸。 哎，但是这个如果要是在海上，这种冲锋舟，它会有那个马达的声音吗？那会对这种海洋生物，因为他们都听觉比较敏感， 会影响 他们。 在路上都跑了。 对啊。 开的时候呢会有这个马达声、 哦、对， 那离近的时候呢船长都会把这个冲锋舟的马达关掉， 对，它会关掉 啊、这个冲锋舟就是飘在这样、 哦、 这样一个状态，所以 这种感觉其实特别好，因为你完全进入了一副完全静的，就完全静的一个场景、 哦、这个地方是没有洋流浮动的，就是你不会飘走是吗？ 海面比较平静， 比较 平静，整体的感觉呢、 有的时候能听到就是比如说冰裂、 哎呦、 啊、都能听到这个声音， 非常的 录音师都疯了， 对， 赶紧录。 冲锋舟这个马达静下来之后呢，整个世界的这个其他的声音一下就丰富起来了、 啊、 你能听到鲸的划水，然后喷水的声音可以听得非常清晰， 对，你那是海豚吧？ 对，鲸虽然很大，我们见到的各种各样的鲸，小须鲸，还有其他各种大翅鲸啊，各种各样的鲸，它们虽然很大，但鲸非常温和，你不会觉得它对你有任何的 攻击性 或者是这种危险。近的时候，我们离鲸就只有几米的距离， 对， 天哪， 旁边这么过去，非常温柔的在那过去，你觉得一点也不会觉得有危险， 哇， 真的很美， 对啊，生命就此静止吧。 很美的动物啊， 真的是太美了。 是的，是的。刚说到静，说到纯真和美好，其实在南极可以完全给你呈现不一样的体感、感觉、身体的一种经历哈。那个大自然的静，到了晚上更静，因为晚上会更有人就睡觉了嘛，对不对？而且也跟天气有关系哈。如果晴天的话，你可以看到蓝极的天空， 对 不对？ 如果晴天能看到非常 漂亮的 蓝天星空， 是 平时在北京看到的不一样。 是的，是的。哎， 对， 是的，对。 啊，是。 那个说到，因为长时间住在船上嘛，饮食的方面，因为是去过年，当然是过年，肯定船方为中国包船的船方一定提供一顿年夜饭给我们， 或者是有没有船上的一些活动 呢？有吗？就是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可以。 对，有年夜饭，然后有饺子。 什么馅儿的？猜猜道。 猜猜。 饺子，我觉得 一种馅儿还是混馅儿的？ 有两种， 两种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猪肉白菜吧，白菜馅儿的。 有猪肉大葱馅儿的、 哦， 然后还有的就是意大利那种芝士馅儿的。 啊，芝士馅儿， 我的妈呀，芝士。长知识了， 哎呀，长知识，好吃吗？ 说实话有点腻 啊。 对啊， 那个大葱还行，猪肉大葱还行。 那还是猪肉大葱吗？ 对对对，是现包的还是那种速冻？ 我还想，那会不会有韭菜？ 速冻的。 然后又因为想给过年嘛，想给大家有北京烤鸭。 哦。 但是他其实他没有烤鸭，他也不可能骗一个烤鸭。 是的。 所以他就用西餐的那个鸭胸。 哦、 鸭胸肉、 啊、 然后蘸西餐的类似于那些甜面酱、然后用墨西哥的那种卷饼贼厚的、就勉强能有一个烤鸭的样子吧。 啊，对，但是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味道是完全不一样。 也谢谢他们，人家也 尽心尽力了。 船上这些挪威厨子。 对呀、啊、你想 非常努力的适应中国人的胃。 是啊，挪威厨师天天与三文鱼为伍的。 对。 他们本来就吃不了什么东西，都吃生的，能给你做出来这个不错了。 是的。 我曾经有一次就是不小心路过的时候就遇到了中方的这个包船方跟挪威厨子在交流怎么样做菜、然后那个挪威厨子就用英文就非常不解地问，为什么你们的西红柿炒鸡蛋里面不放奶油？ 我们这个怎么跟你解释呢？ 咱们你为什么你西红柿炒鸡蛋必须得放 奶油 呢？ 对呀、 是不是两个人炒了两天，最后呢还是不放奶油的好吃？真的 是最后变成了俄罗斯的红菜汤，来放奶油。 很多外国朋友一开始都会有一个食物的习惯性哈， 没错。 当来到中国的时候，你去任何一家餐馆，比如说有景区的餐馆，很多外国朋友去吃简单的一道餐，比如说宫保鸡丁，他们吃饭那个状态会用筷子啊，吃饭状态他们眼睛是这种眼圈要掉出来的那种感觉。对，这不停的点头。 但是 对， 就是确实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它固定的那个味。 对， 那中国人呢肯定是吃中餐，但 是 就咱们觉得中餐好吃，但是有的外国人他就是喜欢吃汉堡。那没有办法，这是基因决定的。 是的，是的。其实船上的活动除了讲课呀、睡觉啊、饮食，其实呢更多是在船下的行走哈，破冰也好，看动物也好。其实刚刚你们说过，在这个南极还是有绿色的 植物出现，对，因为是二 月份去的，对不对？那些植物是什么东西？是苔藓还是树木还是什么呢？ 它更多的是苔藓。 苔藓， 南极呢是没有树这样的高等植物 的 对，所以它更多的是应该叫冰藻，是吧？ 冰藻， 藻类，这样一些藻类。那么这些冰藻呢，每一个其实个体都很小，但是数量很多，所以呢会让这个雪地里看上去有的时候是绿色的，有的时候是红色的， 有时候是粉色的， 还能是粉色的， 对，有粉色的藻类。 哦，对，这个藻类其实是反应比较快。 我可是查过的啊。粉色的藻类有可能是企鹅吃的磷虾拉的粑粑染红了它，有可能。 啊，可是你这是天然肥料是吗？ 啊，我去曾经看过这个。 对，但是藻类如果要是过度生长的话，可能会不会给这些就是栖息在南极的动物们就占用他们的地方呢？ 南极呢现在呢因为呢每年有5万人、去年5万人去，我们人类对南极的影响呢确实是越来越大， 当然是越来越大的， 对、 啊、对、 但总体来看呢应该还没有对它生态造成太明显的影响，因为呢、 哦、 所有这些行为呢都在这个国际南极旅游组织一个比较严格的监管下、比如说每次登陆呢不能超过100人， 哦， 比如说超过500人的船呢是不允许在南极去登陆的， 哦， 你只能在海里面转一转， 对， 根本不允许你登陆， 好的好的， 天哪，好不容易穿过了魔鬼的烟火， 必须 对，还上不了大陆、 我们在南极呢所有的行为也都这个 条约，有南极条约， 按照非常严格的这种规范，比如说你去的时候，你的摄影包、衣服、要用这种抽真空的方式去把里面可能携带的，比如说动植物、植物的种子全抽出来。 OK， 天哪！ 然后每次呢，我们上下船的时候也要进行一个消毒程序， 是的， 对， 就是避免我们人对南极的生态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其实已经很严格了， 是的， 对。然后除了我们的脚和那个三脚架可以就。登陆南极的时候戳在雪地以外，我们包都不能放在地上， 是的， 不能放在地上、 okay. 万一有一些什么东西，虽然已经抽过真空了，但是 保不齐还有 对， 很严格哈。 说说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哈、去一个地方得用酒庆祝，有那么厉害的500年100年的冰得用威士忌泡一泡啊，就是会有这种 习， 有没有？ 有 吧、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形容一下可以啊？ 我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们在南极的过程中呢就觉得哎，以前我们在动物世界或者在纪录片里看到的东西，然后哎，自己能拍到，自己能真正的看到，所以当时在登陆的时候，没错，是特别激动的。 是的，是的。 然后回到船舱里面，看着外面的浮冰，然后有 whisky， 然后又一下子变得很宁静，这种感觉非常的好。你从一个狂喜激动的环境，然后一下子就回来，哎，很宁静，很享受。 是的，是的，是的。 对，我总觉得就是去过南极之后，每一个去过南极的人回来之后，他的生命维度又宽了好多。 是， 对， 珍惜生命，美妙无比啊！ 是的，会对整个生活都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是的， 下次再去。 是啊，刚刚海英已经表达，下次还得去，即使他睡啊、昏睡啊、吐，他也要再去。 值得呀！ 致命的吸引力哦。 啊，那必须的。 主要是因为有可疑。 是 1分29秒，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问一下11有没有安排你们 LV 要出去玩的？有没有？ 11就回家 啊、回娘家哦，也不错哈。 老家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 当然， 对， 有非常好的地方。也希望各位呢，听完这期二位这个非常甜蜜爱人的南极分享之后， 南极之旅， 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规划吧。 对对， 对不对？不单单是南极，跟谁去，去什么地方，主要是那个人最重要，对不对？那个 非常同意， 是吗？日坛公园走一 下，行 啊， 走出浪漫，走出体会也值得， 也可以， 对不对啊？希望呢，大家跟爱的人去世界远近的地方，感受美好哈。谢谢我们的可依和海燕， 谢谢二位， 好，谢谢大家， 谢谢，明天再见， 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叫山斑鸠，不论是雄鸟还是雌鸟，外表都比较相似。前额和头顶的前部是蓝灰色的，到后颈呢转为棕灰色，颈部的两侧各有一块蓝灰色的黑色羽毛，形成显著的黑灰色颈斑。上背是褐色的，下背和腰是蓝灰色的，尾巴也是褐色的，但是呢有蓝灰色的光泽。最外侧鱼尾的外部是灰白色的，嘴是浅蓝色的，脚是洋红色的。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们常成对或成小群活动，有时成对栖息于树上，或成对一起飞行和觅食。如伤害了雌鸟，雄鸟惊飞后会数度飞回，在原处上空盘旋鸣叫。在地面活动时，我们十分活跃，常小步迅速前进，边走边觅食，头前后摆动。飞翔时两翅鼓动频繁，直而迅速，有时也会滑翔，特别是从树上往地面飞行时。鸣声低沉，其声似哭哭哭，反复重复多次。 我们主要吃各种植物的果实、种子、草籽、嫩叶、幼芽，也会吃农作物，像稻谷啊、玉米啊、高粱、小米、黄豆、绿豆，还有油菜籽儿以及幼小的螺丝等等。有的时候也会吃鳞翅目的幼虫、甲虫等昆虫。觅食的时候，我们多在林间的地下，或者是林地的边上，以及农田耕地里头。冬天乌冬吃掉樟树籽之后吐出的樟树籽的硬核，也是我们山斑鸠的重要食物来源。 我们的繁殖期间在四到七月，一般年产两窝，通常在迁来时已经成对儿，营巢于森林中树上，也在宅棚竹林、孤树或灌木丛中营巢，通常筑巢靠于主干的枝丫上，距地面高多在 1.5 到 8米，巢比较简陋，主要由枯的细树枝交错堆积而成，呈盘状，结构较为松散，从下面可以看到巢中的卵或雏鸟。 我们是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2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低危级别的鸟类。近年来，大兴区新建的各大郊野公园和湿地公园对我们保护得很好，同时呢，还建立了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以教育生态休闲为主题的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通过和自然景观的融合，表现地貌蜕变的记录，知识普及，生态教育，营造了一座独特的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公园由西向东分为畅想园、智慧园、知行足下园和奋进园四个主题园。这四个主题园通过不同的景观设计，把教育、观赏、纪念和游玩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境界。 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座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会有更多的力量投入到濒危鸟类的保护中，我们山斑鸠的生活环境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大兴区的故事还有很多，下回我们接着说。 给我最多感动，在 要爱的一种，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